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八 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听徐德亮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盗墓与一朝人王地主联系到一块儿，或许不少人都觉得意外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但是呢，为了一己私利，或者呢出于啊破坏别人风水这考虑，皇帝不能免俗。做起偷盗勾当的皇帝并不少啊，乾隆就干过这种事儿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儿的徐徐道来话北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将继续在咱们徐徐道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第18回红利发配。这节目一开始啊，跟大家说了说红利，也就是乾隆皇帝。那么今天要听的这个君臣斗智呢，刘墉给乾隆定的罪名就是偷坟掘墓。那这乾隆皇帝到底儿在历史上有没有过这事儿呢？乾隆啊，身份很尊贵，但是他真的有盗墓的嫌疑。据说呢，其实啊，不仅是乾隆，从顺治皇帝开始，历史上就有好多拆毁明陵建筑、建陵修殿的记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明朝建筑用的木料太优质了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来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万老龙王来。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 北 京。 北京的故事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咱们呀还是来听我的单口相声君臣斗智。今天是第18回红利发配。刘墉上殿参皇上，乾隆越是着急，刘墉还越不说。哎呀，呵，你赶紧说，赶紧说，臣该万万死。行了，行了，行，别万万死了，啊！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？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，不管是谁，谁偷坟掘墓也不行。你就拿朕来说吧，这就倒霉了。你干嘛拿自个儿打比方啊？朕，我要是动了人家坟地的一草一木，这也叫偷坟掘墓啊，也得治罪。这纯粹倒霉催的，你干嘛拿自个儿打比方啊？乾隆啊还直接问，谁呀？说吧啊。臣不敢冒奏，臣该万万死。哎呀，你这么麻烦呢，干脆一切罪名全部赦免，你没罪行不行？快说啊，谢主隆恩。乾隆一听，呵，这事儿小不了，把刘墉能吓成这样，不定是谁呢。嗯，刘墉心里也说，是，不定是谁呢。那你说吧，万岁，您可曾记得3年前皇宫大内的乾清宫着火了，火势很猛。皇上一想，对，有这事儿啊，你问这干嘛啊？是是是，有这事儿啊。那个您记着是怎么回事吗？那可不是，3年前乾清宫无故着火，被火焚化，火头尚未拿着，到今啊这此案还未清呢。 就到现在也不知道失火原因是什么啊。这不是这个卷宗这还在龙书案上摆着呢吗？这朕能不记得吗？记得哦，啊，万岁，您记得啊？记得呀。说，那乾清宫被火焚化之后，您要重修乾清宫，那可不是吗？但是呢，咱们修宫殿用的都是成器的这个金丝楠木，江南产的最好的木料。可是北方呢，没有这么好的木料。可那会儿呢，天旱无雨，运河水浅，南方的木料来不了。可没有这个木料，乾清宫也修不起来。啊，对呀。可转过年来呢，这年的春天，您到了京北十三陵去打了一趟春围，对不对呀？十三陵现在咱们也是著名的旅游区啊，明陵嘛，明朝的坟地，那儿埋着明朝啊十三个皇上，就在北京北边的昌平县，就现在就是昌平区啊，在那儿，京北十三陵。乾隆一想，对呀，我是上那儿打围去了啊，是万岁，您到京北十三陵打了一趟春围，您呢就看见人家明朝十三陵之中啊，有个永陵，嘉靖皇上的陵，永陵，那个有一个大殿的殿座都是楠木的，啊，木料子不错。您呢就传旨啊，把人家永陵的殿座给拆了，把木料拉回来修您的乾清宫，有这事儿吗？乾隆一听啊，是啊，有这事儿啊，啊，对了，拆人家明陵的殿座。您这算偷坟掘墓吗？乾隆一听，这我可没想到。呵，刘墉啊，又一想，不对呀，我刚才说了，阴宅阳宅是一理啊，动人家坟地一草一木都算偷坟掘墓。我把人家殿座给拆了，把木料拉回来，修了乾清宫了。我偷坟掘墓，这么大皇上，啊，我疯了我。不行，这罪名不能认。认了这罪名，我说了，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。真把我给宰了。你甭说把我宰了，就是这话让天下老百姓听见都是笑话了。当今皇上偷坟掘墓去啊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。皇上故作镇静，这笑比哭都难听。啊，刘墉，爱卿，刘墉一听都叫爱卿了，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怎么说话呢？朕那哪能算是偷坟掘墓啊？啊，万岁，您说了，坟地里一草一木啊都不能动，动人家坟地一草一木啊都算偷坟掘墓，那您那怎么不算偷坟掘墓呢？啊，是这你怎么没明白呀？啊，不错，朕呢是拆了这个永陵的殿座啊。哎，修盖了我的乾清宫了，那不是因为南方的木料没运来吗？啊，去年秋天运河涨水，河里水多了，这个吃船的重量啊，能够是运大木料了，那南方的木料不就运来了吗？运来以后，我不是第一件事就传旨把永陵那殿座给修上了吗？最近才完的工啊，不信你问问文物博物馆啊。不是，这事儿你也知道啊，我给修上了，对不对？修上了就，我给修上了啊，修上了就不能算偷坟掘墓了啊。万岁，那您不算偷坟掘墓啊？那当然不算啦。那这事儿它算什么呢？算什么？那还用说呀？啊，我给修上了，盖好了啊，这叫拆旧盖新。哈哈，对，拆旧盖新啊，不但没罪，而且有功啊，你知道吗？刘墉一听有功啊，你有功，我那就多一师傅啊，是不是？我再给您加点分量。这罗锅太损了，他那坏主意一个接一个啊。万岁啊，您那叫拆旧盖新，不但没罪，而且有功啊。啊，对了，有功啊。万岁，您要是拆旧盖新，应当是先修人家的宫殿，后盖您的乾清宫。可您呢是先修的乾清宫，后盖的人家这殿座，对不对？ 所以据微臣我想呢，万岁，您这不叫偷坟掘墓，您呢也不叫拆旧盖新，哦，那我这叫什么呀？万岁，您可记得大清进关以来，世祖张皇帝下过三道明令，就是顺治皇爷呀，下过三道明令。第一条就是顺民情，公买公卖；第二条，普天下要改换服装。改换服装，对了，明朝是纱帽圆领拢发包巾啊，到清朝那是顶着翎子补挂朝珠袍套靴帽，留小辫扫去四夷定鼎中原。200多年以后，到了民国了，在剪辫子的时候费劲了，老百姓都说不行啊，这辫子不能剪呀、啊！你看看民俗嘛，就这样。这是第二道命令，第三道命令，那就是以往呢，一个政权灭另一个政权，一个朝代灭另一个朝代，都得把上一个朝代的坟地给扒喽刨喽。可咱们大清呢，不是直接夺的明朝的江山。他是因为明朝内乱，咱们趁虚而入，大战一片时，从李自成那儿得的天下。所以呢，世祖张皇帝明令第三条，那就是不许拆毁明陵。不但不许拆毁，而且大清啊，还派卫队，还得加以保护。不但加以保护，每逢清明佳节，试吃大清国，公伯王爵俸禄的，得给人家明陵啊上坟祭扫，这是人家香火不绝的意思。此乃世祖张皇帝顺治老祖宗的遗旨。怎么到了万岁您这儿，您就不听了呢？您干嘛把人家殿座拆了呢？您这不是偷坟掘墓，这也不算是拆旧盖新，那我算什么呀？您这算违背圣命，私盗皇陵，罪加一等。皇上说：“来吧，剐我吧。”心说：“你太厉害了啊！说这一大套，最后你给我定个剐罪是怎么着啊？”皇上最后这真急了，这就有点啊，说不好听话啊，有点耍流氓这意思。你剐我来吧，能把他剐了吗？哪有剐皇上的刀啊？对不对？慢说皇上了，就算中堂犯了罪，也没有杀的。不杀，就是中堂要犯死罪了，不能押赴云阳市口扑一刀，那不成。怎么办呢？叫赐死。赐给一条白绫子，自缢。就上吊啊，或者是自个儿把自个儿给勒死。那勒不死怎么办？别人帮着勒，那就叫绞死，那已经到头了。您琢磨，连杀中堂的刀都没有，哪有杀皇上的刀啊？乾隆就倚着这个理了，来剐朕来吧。刘墉一琢磨，行了，您这矫情这就没劲了啊！我不矫情，您是皇上啊，对不对呀、反正我把您参下来了，您看您怎么办？因为您已经承认了我犯罪了，但后来就是没有杀我的刀，您这是耍流氓，不跟您说了，参下来就得了，我那师傅就不用拜了，紧接着刘墉就往上磕头，万岁，刚才您说过。大清律不但管民，而且管官；不但管官，而且管军。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。圣上，您乃有道明君，德配尧舜，堪比苍天呢。您犯的罪状如何定夺？臣不敢说，臣也没法决断。唯请我主万岁龙翼天才。怎么讲啊？龙翼就是您，您是龙啊，您自个儿想怎么着怎么着。天才，您是天呢，您裁定吧。这话说的多好啊！龙翼天才，呵，不硬不软，我又尊重您，您是龙，您是天，完您自个儿说，您怎么着吧？反正您犯的罪，别人管不了，您自个儿掂量着办，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。乾隆一听，呵，这球又踢回来了啊！又一想，没别的主意，你现在不能跟他瞪眼，为什么？他占着理呢，来硬的，你敢说我，我宰你，宰他是能宰呀。我不就落一昏君吗？我不能落一昏君，我是有道的明君呢。得了，硬的不行啊，来软的吧。谁让朕偷坟掘墓来着？我跟他对付对付吧。这乾隆啊，愣站起来了。您多能看见皇上升殿时候站起来啊，他站起来了， 顺龙书案后边溜达出来了。哎呀，刘爱卿啊，爱卿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刘墉一听这就爱卿了啊，哎，臣谢主隆恩啊，切切切切切，谢什么恩呢？ 来赐座，又给个座。你这乾隆这不是贱骨头吗？这不是，臣谢行了啊，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啊，咱们免去君臣大礼啊，你坐旁边啊，咱们聊聊天。金銮殿就改了野茶馆了。刘墉哪敢啊，不成，万岁，别，爱卿，你坐着啊，这儿没外人啊，这不就你我啊，这还有几个小太监，是不是啊？没关系，哈哈，哎呀，朕这回算是栽到你手里了啊，没关系啊，坐着。虽然咱们是君臣，我是君，你是臣，可是呢，我是太后的亲儿子，你呢是太后的干儿子，玉儿干殿下，对不对？这个咱们拉个家常的话，咱算哥俩，是不是？哎，坐着，这有什么呢？是不是？嗯，这个事情啊，嗯，我得想一个通融的法子。大清律说了，偷坟掘墓斩立决，不对呀，大清律是偷坟掘墓没有啊，偷坟掘墓后边不是让耗子给克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这样，咱们呀，给他补上一张纸，贴好了。哎，重新呢，给写个罪名，这不是竖着写偷坟掘墓，底下应该斩立决这仨字的地方吗？咱们竖着给他写小字，写两行，分为两条。偷坟掘墓这是大字，底下左边的小字见尸者杀，右边的小字不见尸者发。什么意思？哎，就是见了尸体了，你刨坟掘墓上人家啊，这个坟里偷东西去了啊，把坟头土也打掉了，把棺材也打开了，这个棺材里的东西你都拿走了，可棺材里的白骨也就现天了，对不对？白骨现天，这叫见尸，这杀甭客气，宰喽，偷坟掘墓。不见尸者发，哎，你比方说像什么锯了人家坟地的树啦，啊，什么毁了人家的石碑啦，啊，什么拆了人家的电座啦，啊，这叫不见尸，不见尸者发配。哦，您说是发，哦，对，这朕我领一个发罪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刘墉一听发，那您怎么个发呀？呵，乾隆一听盯得太紧了，啊，怎么个发呀？这个横不能白我也充军了啊，是不是？嗯。大清国的皇上拿把刀颠颠颠跟边疆打仗去，这国家不乱了吗？哎，怎么办？到明年春三月，朕呢打他一趟江南围，就上江南打猎去。哎，实际上就是上江南，咱们就等于是哎玩这么一趟啊，暗含着其实就是发配往江南了啊。一路之上不用净水泼街，免去黄土垫道，文武百官免跪接跪送，咱们不住行宫住民房，我就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啊，还是按着驿站走，一站一站走。当时呢每60里地啊有个驿站，就是官家的旅馆，这么个意思。咱们按着驿站走，60里地为一天，风雨无阻，100天打个来回，路上不休息，咱们打一趟江南围好不好？明着打围，暗含着就是发往江南。我发出去了，这再怎么样啊？哦，皇上，您这么发出去啊？对，不过可有一节啊，发配呀，那得是穿醉衣，弄一挂锁链子，朕就算了，因为太丢人啊！毕竟我是皇上，皇上弄一醉衣，这不像话啊，有碍国体呀。不光有碍国体呀，是不是？那个兄弟你面子上也不好看呀。朕呢想个主意，我呀做个红布兜兜，哎，做一大兜兜，红布的，上面呢弄一个兜兜链，这不就行了吗？您看现在还有呢，哎，弄一兜兜，哎，围上，这就是 清代乾隆年间留下来的，别的东西都系绳，按现在呢就弄个松紧带都成，唯独这兜兜必须是链，不能系绳。有钱人家弄金的弄银的，没钱人家哪怕来个铜链子也得是小链。为什么红兜兜就代表罪衣，小链就是那大锁链子那意思啊。乾隆就说了，我呀弄个红布兜兜，我再来挂肚链，我戴上外边呢就穿普通老百姓的衣裳。嗯，你呢，哎，你跟和珅你们俩人保驾，哎，明着是保驾，暗含着就是押送的借差，我呀打一趟江南围，你看啊，这个，哎，这是咱哥俩呢，说点私房话，这个殿上呢也没有别人，你看要这么办行呢咱就这么办，要是不行呢咱哥俩再商量，你看怎么样啊。刘墉这么一琢磨呀，事了也就事了了啊，这皇上已经可以了，你看这么大皇上都快趴我眼前面来了啊，跟我称兄道弟，这好，哎，行行行，就这样吧。啊，万岁！刘墉赶紧站起来，您乃有道明君呢，请我主万岁龙翼天才。行行行，别整这字眼了，龙翼天才，这么着行吗？那是，哎，行了，嗯，是行了，嗯，那主子您落笔写上点吧。啊，乾隆一听还得写上点儿。对了，刘墉心说，是白纸黑字儿，你得烙上款保险，要不然回头皇上一琢磨不对劲儿，给我来个瞪眼不认账，我怎么办啊？这官司没地儿打去啊，我上哪法院也不管我这官司啊，啊，我让这四个小太监给我做证明，他们敢吗？他们，皇上您自个儿写一个。我自个儿写呀？好嘞，呵。乾隆一听，好，我自个儿写，嗯，皇上当到我这个份儿上，这算是露脸，普天下呀，嗯，古往今来这么些皇上，有给自个儿写判决书的吗？写吧，哎，我写上行了吧？啊，你看看这词句行不行？啊，你自个儿瞧瞧。刘墉拿过来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行吗？啊，哎，我主万岁，龙翼天才。乾隆一咧嘴，嗯，我纯粹胡来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那前边呢咱们听的是我为咱们节目独家奉献的一段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，还希望您呢多提宝贵意见。下边呢咱们听北京小曲儿，今天咱们听蒲淑铭先生根据宋人的词改编而成的岔曲儿，这段词牌叫做《雪梅香》，作者呢就是宋代著名的柳永柳三变。那么最后呢就为各位朋友送上本人演唱的岔曲儿《雪梅香》，三弦伴奏依然是李建书老师。在这里呢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